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7月4日星期三，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新华网消息，湖南近日遭遇暴雨连袭，全省六月平均降雨量破历史纪录。自6月30日起，湖南已投入2000余兵力抗击洪水，截至到昨天上午7时，已累计转移群众7000余人。深圳近日发布数据显示，六月房价为54492元每平米，已连续9个月环比下跌。自去年10月至今，深圳的房价已下跌7108元每平米。成都市将改革人才落户制度，本科生凭借毕业证即可落户，专业技能人才工作2年以上也可落户。青岛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生队建设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20年，每万名居民拥有2至3名全科医生，按照每1000名服务人口配备1名乡村医生。这里是新闻九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火热七月怎能持久躁动？还有集美家居盛夏狂欢夜活动，6月21至7月8日，家居大牌海量特价，礼品现金 iPhone 7 Plus 等着你。燕郊电厂桥东集美家居广场，报名即享好礼，电话133-1117-8283。 清风袭来，树叶摇曳的流光里，有一棵树对另一棵树的告白。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在夏天我穿过大街小巷，车水马龙，在夏天我听见人声鼎沸，万物欢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都不新好，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你的心情， 让我一个人走，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醒来还有梦。 其实我并不想哭，只是眼泪不曾知道。其实我并不想哭，是我的心有些痛。其实我并不在乎你用什么方式对我，其实我只是有些难过，难过你为何不肯告诉我。你想的是什么，要的是什么，我从来不知道。你想的是什么，要的是什么，你从不对我说。爱与不爱，叫我应该如何选择。其实我真的好想明白，在你冷漠的眼中是否有我。

醒是回家的小路，路上有我追着你的脚步，就像片保存着昨天的温度，你抱着我就像温暖的大树。你下了走好路这句话我记住，风在那吹不走祝福，雨过了就要留下那年的日出，你牵着我穿过了雾，叫我看希望就在黑夜的尽处，哭过的眼看岁月更清楚，想你的人闪着泪光是一种幸福，又回到我离开家的小屋，你送着我满天叶子都在飞舞，雨下了走好路这句话我记住，风在那吹不走祝福，雨过了就要落下那年的日出，你牵着我穿过了雾，叫我看希望就在黑夜的尽头， 怎能只有做动？还有集美佳期盛夏狂欢夜活动，6月21日至7月8日，佳期大牌海量特价，礼品、现金、iPhone 7 Plus 等着你。燕郊电厂桥东集美佳期广场，报名即享好礼，电话13311178283。 生活与梦想手是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和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radio。 笨小孩， 笨小孩， 笨小孩。 宁静的小城外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六零年代，十来岁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独立在七零年代。发现啊，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花自然会开。转眼间那么快，这一个笨小孩又到了八零年代，三十岁到头来不算老也不坏，经过了九零年代。最无奈他自己总是会慢人家一拍，没有钱在那口袋。哎呀，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不用心情徘徊。哎呀，向着天空拜一拜呀，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还有分别啊，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你说的 笨小孩 哦吼吼，哎呀， 急死了吧，再来啊。 哦吼吼，他们说城市里男不坏女不爱，怎么想也不明白，妈妈说真心爱会爱得很精彩，结果我没有你好。笨小孩依然是坚强的像石头一块，只是晚上寂寞难耐。哎呦，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不用心情太坏。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 老天自有安排。 哎呀，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望着山下小孩。哎呀，向着天空拜一拜呀，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该我了吧。 哦，他们说 啊，没有了。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到谁会舍得，要我的梦要醒了，全部幸福不回来了，用心思微笑去点亮了，也翻越了，有昨天还是好的，但明天是自己的，开始是选择。 我相信婴儿的眼睛，我不信说谎的心，我相信星星的泪水，我不信天天的热情，我相信轻浮的风，我不信流浪的路，我相信患难的真情，我不信生生世世的约定。是不是变成是对，我的心就不会再痛，是不是别太偷去，你就感觉不到我的伤情，这是我的爱情宣言，我要告诉全世界，这是我的爱情宣言，我要告诉全世界。我相信婴儿的眼睛，我不信说谎的心，我相信星星的泪水，我不信甜甜的柔情，我相信轻浮的风，我不信流浪的雨，我相信患难的真情，我不信生生世世的认定。是不是变成是对，我的心就不会再痛，是不是别太偷去，你就感觉不到我的伤心，这是我的爱情宣言，我要告诉全世界，这是我的爱情宣言，我要告诉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贴心关怀，1033听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来到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7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11。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9度。廊坊明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首都北京明天是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0度。金陵天津明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明天是周三，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5和0，请您遵照执行。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流动的声音和闪烁的灯光驱走了白天的焦灼和浮躁，让身心回归本真，欣赏这座城市的夜景。品味103.3城市盛况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7月4日，星期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2日19时23分，我国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组织实施长征五号遥二火箭的飞行任务，火箭飞行出现异常，发射任务失利，后续将组织专家对故障原因进行调查分析。农业部目前消息，我国科技人员研发的 H7N9 亚型禽流感疫苗投入生产使用，首批疫苗已于6月底运抵广州、广西等地，用于开展免疫试点工作。近日暴雨已导致长江、珠江流域多个水文站超警戒水位，长江今年第一号洪水已形成。2日20点，湘江湖南长沙站的洪峰到达水位39.49米，超保证水位1.12米，超历史最高水位0.31米。今年7月1日起，全国所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联网，通过统一的平台办理住房公积金异地的移接和接续业务。目前北京、上海、福州、广州等20多个城市已经进入全国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平台。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 回头已没有办法，随他吧，随他吧。 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你的心情， 让我一个人走，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醒来还有梦。

想经过，把心里的苦过了不分寂寞，听飞鸟说你从梦里经过，梦里没有言辞，梦很寂寞。流星的眼泪太温柔，我是寂寞的云朵，随着你陨落，唱得小城主弹胸口，一口口都是宇宙，忘了我的歌，忘了我，没有自由的自由，没有人管我，生命太纯粹了，寂寞也可以过得很快乐。 手机每天送，六月七日至七月六日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期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还在等什么？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不和意外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方式分出

的小情歌，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我想我很快乐，当有你的温热，脚边的空气转了。 这是一首简单 承受多少的误解，熬过飘雪的冬天，一句话能撕裂多深的牵连，变得比陌生最初的爱越像火焰，最后也会被风熄灭。有时候真话太尖锐，有人只好说着谎言。假如时光都留我，能做什么？找你没说的去想要。假如我不放手你，多年以后会怪我恨我不敢动。想假如是最空虚的痛，看过几次爱凋谢，再甘心在孤独里等。最初的爱越像火焰，最后也会被风熄灭。有时候真话太尖锐，有人只好说着谎言。

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爱情原来的开始是陪伴，但我也渐渐的遗忘，当时实在要有人陪伴，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也一个人看书写信自己的话叹息，只是心里飘到人们那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你，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也一个人看书写信自己的话叹息，只是心里飘到你那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你。 Single